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6集。坐在正厅，十娘子和几个小丫鬟一起忙来忙去，帮柳福一添水，给木瑶递方巾，转个身还来得及给林妙妙手上塞一只黄澄澄的鸭梨，迟缓地眨眨那对小眼睛， 甜的，尝尝。 她的手指修长白皙，十分漂亮，除了有些滑稽的脸，浑身上下举手投足哪里都像个温柔能干的主家太太。 谢谢。 林妙妙笑着接过来，转头兴冲冲给木生展示手上的梨。 哎，你 刚说了一个字儿，梨就一下子到了他手上。木生垂眸，漫不经心地在怀里摸出一只小匕首，单手脱了鞘，咔嚓咔嚓几下削掉了果肉，回到林妙妙手上的是只生动形象的兔子。给。林妙妙沉默地盯着兔子梨，满脸问号。 我问你要不要吃，你给它削成这样干嘛？ 默契培养成这样，那也真是没谁了。身旁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，妙妙回头看，木瑶、柳福一和十娘子都看着他们笑，好像两个小孩在泥地里打架，极大的取悦了围观的大人。木生黑润润的眼眸望他一眼，又盯着梨，抿紧嘴唇，好像又生气了。 你真厉害，梨也能雕。 林妙妙逆着他的脸色笑着圆场，咔嚓几下咬了梨，吃得汁水迸溅，禁不住惊叹， 嗯，好甜啊。 他习惯性舔舔嘴唇，唇瓣粉嫩莹润。木生看了半晌，扭过头去看窗外。十娘子笑得开怀，递了条手帕过去，像是温柔亲切的邻家姐姐，看她的眼神充满了慈爱。 还有柿子，我们自家下人种的，也很甜。 李准坐在上座，捧着脸像个孩童似的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十娘子圆圆的脸盘和她笑着的神态，甚至忽略了客人。柳福一和木瑶在那眼神里看出了浓浓的爱意，不禁诧异地对望一眼。是的，李准对妻子的爱满意到了外人能够一眼看出的程度，他走到哪里就要将十娘子带到哪里，两人不是十指相扣就是并肩而行，跨了不知几百次的门槛，他都要拖住妻子的手臂嘱咐一句， 哎，慢点，小心啊。 他看他的眼神始终像是热恋中的少年，带着好奇和无尽的眷恋。李准是有为的商贾，家财万贯，又生得风流倜傥，可他一个外室田房也没有，专宠十娘子一人。这十娘子并非什么天姿绝色，甚至长相颇为古怪，随便一个丫鬟仆妇都比她顺眼。木瑶和柳福一对视的这一眼，就蕴含了无限的疑惑和猜测。 不知李兄是什么时候搬到泾阳坡的？ 柳福一饮茶打断了李准专注的凝视。 柳兄不必客气。 李准回过神来微微笑道。 四年前小女病重，李某机遇变卖家产为她诊疗，幸而遇见十娘子。 兜兜转转又绕回了十娘子。李准的眸光明亮的像天上的星星，自豪又温柔地看了她一眼。 他不仅妙手回春治好了小女的病，还提议我们举家搬来这里，便于小女疗养，我们次年春天就搬过来了。 主角团一时沉默，木瑶的面色复杂， 看不出来尊夫人还是位医者。 泾阳坡山清水秀固然是好，可是这里曾经爆发过瘟疫，死了数以千计的人，村落早被废弃， 外面的村民总是听到里面风声如鬼雨，阴气森森，连打柴人经过都要习惯性绕道。哪个正经大夫会建议病人搬到这天然坟场休养身体呢？石娘子一怔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。 不敢妄称医者，略通岐黄之术罢了。 柳福一点点头又问， 李兄有个女儿？ 刚才一家老小出来迎接，没看见那般大小的女孩，还以为李准和石娘子并无所出。 是啊，小女名叫楚楚，乃原配方氏所生。 提起女儿，李准脸上盈满了暖融融的笑意，连语气也更加温柔。 今年啊，刚满五岁。 话音未落，褐色衣衫的乳母抱着一个扎着包子髻的小女孩进来，她便欢喜地指过去。 瞧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 他站起身来，走到乳母旁边，冲着那小小的女孩轻轻拍了一下掌，又点点她的小脸，逗她道， 是不是啊，楚楚？ 小女孩的头发还有些稀疏发黄，发梢自然卷曲贴在脑门上，白嫩的脸上一双灵动的黑眼睛，鼻头小巧，除去嘴唇略有发紫，几乎像个易碎的洋娃娃。楚楚有些怕生，望着父亲的手指，眼里刚有些笑意，望见厅堂里坐了生人，又将头害羞地埋进乳母怀里。看小女孩这模样，便知道石娘子肯定是后娘，而李准原配方氏不出所料是个大美人。父女二人如出一辙的美，越发显得大脸盘宽眼距的石娘子格格不入。然而他们一家三口出人意料的亲密无间，乳母将手一伸，楚楚自己伸着小胳膊投入石娘子怀抱，乖乖地坐在她膝盖上，专注地玩起她金丝毯领上的布纽扣。 今天小姐很乖，喝了两碗药没有哭闹。 乳娘满面笑容禀告。骤然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楚楚将脸贴在了石娘子怀里。石娘子伸出修长的手，在她背后宠溺地拍了几下，清甜的嗓音夸张起伏，如同在唱歌。 哎呀，真的呀，这么乖吗？ 小女孩在她怀里一拱一拱，似乎是在不好意思地点头。李准心情不错，并退了乳娘，无不感慨地喝了一口茶。 刘兄不知道啊，能看到楚楚平安长到这么大，是李某最大的福气。别说是搬迁了，就算让我散尽家财，我也甘之如饴。 柳福一身子前倾，十分关切。 不知令千金得的是什么病啊？ 喘症，和他亲娘一样。 李准怜惜地望着楚楚稀疏的头发，眼里浮上了几丝伤感。 我的发妻方氏正是身患此症，生楚楚的时候不幸病发而死。我与方氏止于这一条血脉，我只想照顾她平安长大，以为方氏在天之灵。 喘症也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，娘胎里带的还是遗传的，难怪孩子年纪小小，嘴唇却泛着不健康的紫红。穆瑶感到有些惊奇， 喘症也能治好？来，楚楚，回去睡了。 石娘子忽然抱起有些打瞌睡的女孩，走向内室，歉意地向众人点头致意。 啊，不能说痊愈，只是稍加控制。楚楚身体比别的孩子虚弱，需要多睡几个时辰。 众人纷纷点头，目送她鲜亮的裙摆慢慢消失在视野里，一时间各怀心思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